爱康宜城金属 3D 打印全膝关节系统，国家电网3300伏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芯片和模块等一批重要的成果，63项区级制度创新政策任务已落地56项，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了两区政策的红利。今年1到7月，产品区新增专利授权5390件，增长22.1%，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1776件，增长45%，新增 PCT 途径国际专利申请139件。截至目前，两区重点项目入库168个，其中82个项目实现落地，26个项目开工建设，29个项目成功签约。主持人， 那么两区建设对于昌平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两区建设中呢，昌平首创昌平第一个这样的词汇可以说是频出。今年上半年呢，昌平地区生产总值完成了593.2亿元，同比增长15.9%。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了是886.1亿元，同比增长12.2%，居全市第四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了274.8亿元，同比增长21.3%，居全市第三位。经营投资完成了144.5亿元，同比增长62.2%，居全市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6.7亿元，同比增长14.6%，两年平均增幅12.2%，也居全市第一位。另外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99.9亿元，同比增长16.7%，4家企业成功上市，全区上市企业达到了34家。新增市场主体15491个，居全市第二位。主持人， 好的，感谢进去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崇德修身固本培元中国视协电视艺术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和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针对饭圈文化、粉丝经济、流量明星、阴阳合同、极高片酬等近期影视行业集中出现的一系列违法失德现象进行了座谈，深入剖析成因、危害，研究探讨进一步引导电视艺术工作者遵纪守法、崇德修身，推进电视界行风建设，加强行业引领相关举措。座谈会上呢，与会的艺术家代表向全国电视艺术工作者发出了修身守正、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倡议书，倡议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要律严于自律，常怀敬畏之心，勤于学习，提高认知水平，悉心创作，坚守艺术理想，秉持初心，践行德艺兼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27号表示，美联储今年可能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同时将仔细评估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带来的风险。经济学家认为，鲍威尔的谨慎表态说明了美联储在9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缩减购债规模计划的可能性降低。美联储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评估近期疫情反弹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并且在内部达成共识。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那么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